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，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期的酷我音乐调频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爱情的话题，叫做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喜欢你的？ 第一首歌呢，来自方炯斌的《暗示》。 是否放弃日夜追寻风的动机，心事不停累积，变成廉价的泪滴，你始终没留意我，特别在乎你，你却像风一样错过又盼而行。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吧。哒哒哒哒细菌他说呢，上课的时候我坐在教室的一组最后一排，他坐在四组的倒数第三排，我们之间隔得很远，我喜欢他，所以每次都会往他的方向看，直到发现他也会转过头看我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他喜欢我。 星星都知道我心中秘密，今夜在你窗前下的一场雨，是我暗示你我有多委屈。 两个眼神之间的不经意的碰触了， 其实是因为你总看人家，所以人家才看你的。 一直想成为橘子的猫他说呢，我一直以为前男友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，然后呢跟他分手了，现在有了很爱我的另一个男人，不久前呢前男友给我发消息说还是觉得你好，只可惜你不是我的了。我是真傻，我真是傻，怎么会把属于自己的让给别人，好后悔啊。说真的，我听到他这么说还挺难过的。 就是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你喜欢我，分开之后才知道，我觉得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。 朱李宝他说呢，他从小学开始就是我的同桌，好像有意无意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初中高中也是同班同学，好像冥冥中注定了一样，直到高三经过困难重重才走在一起。那天中午他的眼神温柔，把耳塞递给我，跟我趴在同一张桌子上听胡彦斌的 Waiting for you 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此刻嘴角还在上扬。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光良的《女孩别哭》。 猜猜谁让你的心痛，谁让你的 什么。听听安慰你的心痛，吹干你的伤口，自己痛却不能说出口，相遇的不是时候。 白骨鱼石他说呀，人生三大错觉：手机震动，有人敲门，他喜欢我。可能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吧，想多了。 还有就是人无法隐瞒的三件事情，就是贫穷、咳嗽和爱嘛，我觉得都是有关喜欢和爱。 嗯， 女孩别哭，有什么难过对我说，女孩别哭，我不愿看见你泪流，忍住泪，就算一辈子我只做你的朋友。女孩别哭，有眼泪让我为你流。 塞罗罗罗里塞罗里塞，他说呢，大概就是走路的时候让我走在马路内侧，茫然无措的时候呢一直陪在身边，人群中目光总是在我身上，看到喜欢的东西第一个想到的是和我分享吧。 嗯，就不管怎么样想到的都是你，一直在照顾你。 好，忽然想到之前网络上有一句话叫做那一天呢我看到一棵树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想拍下来给你看，那一刻我吓了一大跳，就知道自己大事不好了，就是可能喜欢上你了。 嗯，对， 一件平白无奇的事情还想要跟你分享。 但是我还听过一个段子说，哎，你看天上的云像不像你跟我借的200块钱。 反正就是想到什么总会有借口嘛。那我说的那个跟爱有关了、 啊、 你这个跟催债有关。 开玩笑啊， 女孩别哭，有什么难过对我说，女孩别哭，我不愿看见你泪流，忍住泪，就算一辈子我只能做你的朋友，女孩别哭，有眼泪让我为你流。 乔哥的乔他说呢，还记得当时流传的很疯的世界末日吗？2012年12月21号寒冬那天晚上呢，他在我家楼下待了一晚上。他说如果真的是世界末日，他想离我近一点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守护着谁，但是希望你曾经温暖了我的整个世界。 嗯，艾米妹又他说呢，每当我以为他喜欢我的时候，他瞬间又像陌生人一样， 若即若离啊，好像年轻的时候爱的人都是这个样子，有的时候觉得他可爱你了，有的时候又觉得他好像一点都不喜欢你、 嗯、忽冷忽热吧，可能比较擅长搞暧昧。 嗯， 我还好 I am 他说呢，总是把周围朋友的名字叫成我的名字 啊，这念错了，心里老想着你，叫出来的都是你。下一首歌来自张栋梁的《刚好的幸福》。 的小阿肥他说呢，十年后他告诉我，十年前的某一个下午，阳光刚好，你的偶然回头呢，让趴在课桌上睡眼惺忪的我看直了双眼，惊艳了时光 啊， 最是惊鸿那一瞥。 有一种爱不求结果， 是最傻的付出。有一种人不怕辛苦，愿望着你就是最大的满足。刚刚好的幸福，指尖传来的温度，当每一个眼神碰触，不用言语就领悟。刚刚好的幸福，情愿无声的守护，我们曾经错身迷路，却在灯火阑珊处遇见了幸福。 竹步轩他说呢，寒假一共十天，早安晚安一天也没有落下，也不说其他的话，不过也不排除他是无聊吧。 嗯，有可能。V 童言无忌大风吹去他说呢，他跟我讲当了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希望关系再上升一个阶段，要不我们处处。 这个太直接了，直接都说出来了，就是表白嘛，当然知道了他喜欢你。小嫩娃他说呢，老是让我不要找男朋友，说什么宁缺毋滥，各种节日呢都给我寄礼物，还没事自称一下我的男朋友。那直接表白好不好？ 想站住你，不想让别人染指。 不管怎么说，先把坑站上。 刺痛怕他说，哎呀，不怕你笑话，至今不知道有男生喜欢我。 是你太迟钝还是真的没有呢？江 AX 他说呢，没有人喜欢我，喜欢我的都是因为寂寞。你不要这么悲观了，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喜欢还是寂寞，但有的时候可能就混在一起了，既寂寞又喜欢你。 不过小卡 Lucky 他说呢，在他兜里发现了好些天前送他的橘子，他说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放在心里，现在呢他的心里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个橘子了。看来橘子是他们之间的一个象征性的信物啊。 嗯，对， 一颗心好像 就是你给他的东西，他一直保存着在兜里。 刚刚好的幸福，指尖传来的温度，当每一个眼神碰触，不用言语就领悟。刚刚好的幸福，情愿无声的守护，我们曾经错身迷路，却在灯火阑珊处遇见了幸福。 下一首歌来自于郭小薇的《花开》。知道对方喜欢自己的那一刻，可能就是全世界的花都开了。 对对对， 满城花开。 眼前一片空白，缤纷流到窗外，隔壁真太厉害，老天作怪。我有我的姿态，等着爱的女孩，承认失败不算太坏。属于我的爱爱爱爱，为何还不来？笑颜暖暖灯花开，属于我的爱爱爱爱，为何还不来。 这个朋友说呢，他看我的眼神泛着光，他就像那个大话西游里紫霞看着至尊宝的那个眼神吧。 蜜汁帅气的林峰松他说呢，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喜欢我的，我知道我和朋友聊天呢，总把别人的名字说成是他的，我就知道我喜欢他了。 每次我想恋爱，心儿飘飘飘飘过来，揣一揣。 这是自己发现了喜欢上一个人， 就还是会没时没刻的念着这个名字嘛。 对， 嗯， 远方的旅行者，他说呢，当他告诉我，要不然我们一起考研，去一个两个人都喜欢的城市吧。 嗯，两个人一起走，有点像这个私奔的感觉， 就是想和你拥有共同的未来。 种离别，他说呢，感觉无论什么时候我看他，他都在看我。 哦，这个好暧昧啊。 对，你每一次的回头他都有回应， 不过那 种，就是，总能碰上那个炙热的眼神。 对对对，不过那种眼神的交流还挺浪漫的。温故念他说呢，全班女生都只跟我说话，每天呢都一起打电话，一起吃饭，教我玩他最爱的滑板，叫我去看他跳舞，上课坐在一起，我喜欢他也能感觉到他对我有好感，但是就感觉有层窗户纸没有捅破。下一首歌来自罗志祥的《小丑鱼》。 我在你身边游来游去，我不敢出声，看着他亲吻你，眼不能闭，看你的唇印还在哪里，你隔着玻璃说已听不见，我在叹息。 李丹尔他说呢，当他的举止只为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最能感觉到 你是最特别的那个。哼唧哼唧的李丹他说呢，我是通过表白知道他不喜欢我的，但也因此让人家注意到了我，这个心机 boy 还观察了我一个学期才来倒追我，还好还好，现在我们很幸福。 有的人就是有点后知后觉，像木头一样，爱情突然来的时候可能会很慌啊，直接就拒绝了，但是要经过很久才会慢慢的爱上另一个人。 刚表白我觉得这个妹子说她不喜欢他，可能也 不是不喜欢吧，可能就是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，没有想到。 我觉得这样说还挺负责任的，总比来者不拒好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你偶尔想起来，我就住在那片海。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，伤得太深。爱来的时候化不成 文。耶耶耶耶耶，他说呢，高一的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，有一天晚上呢他跟我表白，然而我却以为他在开玩笑拒绝了他，后来他追了我好久，现在我们在一起798天了，祝福我们吧。 哦， 算一算两年左右了。 对，还好这个最后在一起了。萱草的数学很好嘛。容嬷嬷她说呢，大学四年每次颁奖我身边站的都是她，就每次见证我高光时刻的时候都有你在，都做我的陪衬，都帮我记录下来。 把你深埋在水里面，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。在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Lady Lady 吉，他说呢，他跟我讲，我给你介绍女朋友，漂亮的、温柔的，我都认识。他特别认真严肃地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老子只喜欢你，这辈子就要和你在一起。就那一刻我明白了，幸福的前提是要相信幸福存在，更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得到幸福。现在呢，你就是我最爱的小王子，不管明天怎么样，我永远在你身旁。 霸道总裁一样的男生啊。 One more try，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你偶尔想起来，我就住在那片海。 那片海最后一首歌了，来自于郭靖的《知道》。 小西瓜呱呱呱，他说呢，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了，因为他再也不会因为我说分手而在大街上哭，再也不会一个一个剥荔枝给我吃，再也不会早起给我买早餐，再也不会跟我一起双排，再也不会在贴吧为我盖楼，再也不会对我温柔了，也再也不会见到了吧，纵此生不见，平安为愿。 他说呢，根本不用发生什么事情，他喜欢你呢，你自然会知道。喜欢是藏不住的，嘴巴闭上了会从眼睛里流出来。 这个说得很好，从细节里看出一个人爱你， 也不用特别千方百计的一定要求证他爱你的一些细节，其实你都能感觉到的。 内德维德内他说呢，当我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他的身影，却发现他也在慌张地找着谁，当他看到我时突然笑了，那一刻我想我们应该是彼此真心喜欢。后来时间久了，我又比较忙，不能常常陪他，然后就分手了。很怀念高中的恋爱，还记得我写给他情书的一句话，遇到你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儿。你好，我的命中注定。 接下来呢，分享最后一条留言，它叫做别人的小公举。他说呢，没有及时知道，所以呢只能错过。真的喜欢就说出来吧，万一我也刚好喜欢你呢。 对呀，如果喜欢一个人尽量表现出来吧，或者直接大声地告诉他我喜欢你。 是，如果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有对对方有意思，但错过了，这是最让人遗憾的事情了。 对，好了，今天这期酷我音乐调频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。 希望大家呢听完这期节目吧，就是能够有一些爱情表白的勇气。那些还在暗恋中的朋友们可以大胆一点。 大家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找到莫大人和萱草，期待和你们的互动，我们下期接着聊。拜拜。 好的，拜拜。